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99首诗，寄作省杜十遗，岑参。 寄作省杜十遗，吟参。两把七担皮，混浊暗几米，晓水天点烟，无惹异香归。别哭啊，比花浓，青烟算了灰。心吊木宽树，竹竿当西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